不是你胡出主意， 你们那孩子训练上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啊？ 心里就不对， 对， 不健康，对， 俩人合作，你哪能这么演呢？ 嗯， 这个事看着， 哎， 我跟你石老师，我们给你演一遍， 哎， 啊， 跟您讲， 嗯，这叫合作， 对， 啊，这回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您看两个人合作这态度多好啊、 哎、两个人， 哎， 我们两个人合作了40多年了， 时间不短， 到现在大家可能对我们两个人的名字闹不清楚， 还分不清啊。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您讲， 我的本名叫侯耀文， 我的本名叫石富宽， 我的艺名呢叫侯耀花， 我的艺名叫石富叶， 哎，这就对了， 多嫩呢、啊、我怎么自己掉里头了，我是花，你呀是叶儿， 怎么叫我是叶儿呢？ 侯耀叶儿， 侯耀花， 石富花， 你叫石富叶儿， 不， 你侯耀，你就叫石富叶儿， 不对， 你 我是花，你叫叶儿， 什么叫 叶儿？ 对、啊， 你叫侯耀叶儿。好，这丢人丢大了，这个。 瞎说，没见过他这么不讲理的，我 还 就 那样了， 混这儿了三年了。 你这怎么为人师表啊？你这个 什么叫师表啊？我这 行了，师 师表干什么呀？我又不发烧， 咱回家说，咱回家说。 师表这词儿你都不懂？ 行了，你拦着你师傅 了，不是？ 你拦着点啊！ 这没人，我没 哪有你们家这样的呢？ 伦理不在身高，咱们不说。 这你拦着点， 别闹 啊！ 怎么了这是？ 其实说良心话，这 谁都不赖啊。 啊、不赖你，知道 赖我啊！ 你跟着这是煽风点火吗？这不 煽什么风点什么？ 你不煽风能打起来吗？你 这打起来， 他说你不爱听是吧？ 你说这话， 你说我 干啥？ 你不知道我横吗？ 别打了，哎，不争 哎，哎，不争不争，石老师，你 真讲品位了，我们是。 这相声太累了， 哎呀， 那这么说， 没把握力气说不下来。 我跟你说，我来团结你们吧，我给你们解释解释啊。 别说， 石老师 还打谁？ 石，别打人了，别打人了， 没完了你。 我徒弟他这 说学逗打吗？怎么？ 嗯，说学逗唱，说学逗打，像话吗？ 改了哈，没人告诉我。 我石老师 啊， 石老师，我跟您说啊， 哎， 按道理说， 怎么着？ 您说了40多年相声了， 是啊， 您现在已经由叶儿已经变成花了。 这听着舒服啊！ 对， 实际上呢，咱们仨人啊都是花儿， 哎， 对， 叶儿呢？ 那就是你了呗， 你呀， 你呀， 你是叶儿， 你 就是叶儿啊！ 仨花儿就我一叶儿， 那是啊， 鱼叶儿， 你平常老听人说，哎呦，你看他们就又仨花儿了，还说我们呢？ 那说狗呢？那是 仨花儿像话吗？ 说咱们 管不管？您到底跟谁一头的？ 不是他们一捧我晕了，我也不知道我哪头的了。 您就这边了，就这边。 香花 没错， 你是花， 他不是他是这么回事 啊？ 你呀，要当这花还确实差点。 怎么差点？ 你瞧我们仨花，怎么这么别扭？这我们仨人啊， 你捣鼓这 能说能唱， 还能打架呢？ 你唱上不成啊？ 我怎么唱上不成？小的时候我跟他们一起练喊嗓子， 我没教过你唱啊？ 对呀。我自己练不行吗？ 哎呦，下私功夫了， 那山后练鞭呢？你想想， 这么办？你唱几句 啊？ 你唱几句，让他们俩也听听。 我还告诉你 啊， 只要你能唱好喽，你也是花。 对， 咱们四个都是花。 对， 咱们四个人就成花了。 那谁是叶儿啊？ 就刚才生师圣杰带的那帮人，那叫印儿。 哦，一群印儿的， 是啊，那一群是印儿。 啊，好，徒弟给他们唱两句。 我刚才师圣杰那 师圣杰，你就唱他那段 吗？今日痛饮庆功酒。 对呀，对， 你记得住吗？记得住那词吗？ 这四句词， 四句呢啊？ 当然了， 别丢人啊！ 唱好有什么的？ 嘿，唱真不错。嗯， 我唱了嘛就不错。 我夸完等着你。 嗯。今日同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更洒热血写春秋。 好， 嘿， 一样啊， 比刚才师圣杰强多了。 对，真有高富帅的味儿。 尾音的时候，哦，就， 哎，没有那么难听。 哎，您能再不毛病了吗？ 但是我给你说说啊， 您给说什么的 呀？这个咱们要是学唱啊，咱们学人家京剧演员，顶多学